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2017年正值农历丁酉年，十二生肖中的鸡年。本期节目我们就请来自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的科普教师靳旭来给大家讲一讲鸡这种动物都有哪些趣事儿。 实际上十二生肖呢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它里面涉及到这十二种动物，只有鸡一种呢是禽类，也就是咱们分类学说的那个鸟类，而其他的呢要不然就是叫哺乳类，或者说广义说的兽类，还有的呢就是传说中的动物，比如说龙啊，还有就是爬行类，比如蛇，这些。这十二生肖里边呢，这龙呢是这十二生肖里边地位最高的了，但实际上啊，你仔细想一想，这鸡的地位实际上是非常高的，是仅次于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在中国文化里边，仅次于龙的是什么呢？是凤，而这鸡实际上就是凤的原型。那么那十二种动物呢，都是跟人生活关系很密切的，或者跟文化关系很密切的。由此推断呢，这里边说的鸡呢，就应该是说的人养的这种家鸡。 十二生肖里的鸡指的是家鸡，它是被驯化而来的一种野生动物。究其来源和分类，科普教师靳旭为大家又做了详细的解释。 鸡这类呢，最宽泛的来说呢，应该是在这个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到底下有这个鸟纲的鸡形目，我们是最广义的这个鸡。我们说的这个家鸡呢，是从这个鸡形目底下的这个雉科里边的原鸡属里边的一种叫红原鸡驯化来的。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物种进行驯化，这是有一系列的条件来制约的，比如它好不好养，然后这个食物呢不太难搞到，最好是植物性的为主，然后食性比较广，不能说只是吃某几种很特殊的食物，然后再加上它能够在这个圈舍里小范围的小空间的饲养，又不影响它的繁殖，然后另外一个它还得那个长肉比较快，因为最开始人驯化这些动物大部分就是为了吃肉嘛。总之吧，得有一系列的条件，这一种野生动物才能够被人选定，最后变成一种驯化动物。家鸡的全世界的家鸡都是同一个种，就是由红原鸡驯化来的这个家鸡，不管它外形差异有多大，都是同一个种。从原则上来说呢，都可以互相交配产生可育后代的。但有的体型可能差异太大，它有的有点问题啊。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一个种，在人工驯化的同一种里边再细分，那就是不同的品种。那全世界的家鸡品种在历史上记载曾经几百个啊，非常多。但有的后来可能它比不过其他的一些种，有的就被淘汰掉了，有的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就消失了。现在世界上呢，有的那个家鸡品种至少还有100多种吧。比如像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三黄鸡呀、什么北京油鸡呀、还有什么那个乌鸡白凤、那个乌鸡呀，实际上都是家鸡的某一个品种。现在我们吃的最多的快餐店里边的那个，平常叫速生鸡，因为它长肉特别快、特别多嘛。实际上就是这西方培育的一个品种，叫白羽肉鸡，也叫快大肉鸡，都是家鸡的一个品种。而另外有时候说到其他的一些家养鸡呢，比如说像美洲人驯养的这个火鸡，或者非洲人驯养的这个珍珠鸡，它呢是跟这个家鸡呢是属于同一个目不同科的，就是这个分类关系来讲呢更远一点，或者亲缘关系来讲更远一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版图就像是一只跃然纸上的大公鸡，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东方。我国的陕西就有个地方叫宝鸡，宝鸡便是因为历史上盛产红腹锦鸡而得名。靳老师介绍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驯养家鸡最早的国家了。 最早发现人养鸡的这个证据啊， 是比那个中国最早的文字都要早，在那个屈家岭文化，就是在长江流域湖北，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概念。按历史来说呢，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人类还没有正式进入那个文明时代，这屈家岭文化的时候，那个在这个所谓的夏代以前，可能跟那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差不多是相近的时代的时候，在屈家岭文化里边就发现了那个陶做的鸡的形状的那个小饰品，就说明那时候人已经开始养鸡了。咱们老一辈的鸟类学家啊，动物学家这个郑作兴老先生，他当时就把这个当做一个重要的证据之一，来论证中国人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养鸡了，又综合了其他的好多的材料，最后论证出来，就打破了学界传统的一个概念，就认为以前是认为最早驯养家鸡是印度，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中国好多这个养鸡的一些痕迹吧，或者一些遗迹，或者一些工艺品啊，这些东西是要比那个印度还要更早有证据驯养家鸡的，最早的现在这个证据是在中国发现的。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家鸡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就是在人类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啊，最开始养鸡呢肯定都是为了它吃它的肉，后来呢发现如果是这个合理的运用它产蛋，就可以吃的蛋，这个那就是用的就能够更可持续的去用，所以后来就发展出不同的品系，有的以产肉为主，就是它长肉特别快特别多，还有的就是产蛋为主，它生蛋特别多，它不停的生蛋。就这鸡这种这种动物是在全世界被人们了解很多，饲养的很广泛，所以大家都挺喜欢这种动物。刚才说到了这个鸡可以用来吃的肉啊，产肉鸡啊，产蛋，还有一个鸡它是很好斗的一种鸟，它野生状态下呢，它的繁殖期雄性的鸡呢它是会互相争斗，还争得这个交配权，而这个习性到了人养把它驯化成驯化动物家养动物以后，这个习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那么就有些人就利用他这个鸡好斗这个性格，就充分培养他这个习性，然后培养出一个家鸡的品系叫斗鸡。在中国的一些传统故事里边也有有关斗鸡的故事，比如像聊斋里边就有关那个斗鸡的故事。在这个唐代呢也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唐玄宗他的一个更有名的称呼就后来叫唐明皇啊，这个皇帝他曾经这个沉迷于斗鸡，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所以当时说斗鸡也成了一个行业啊，形成一个产业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故事。还有的利用他打鸣这个行为， 为什么用鸡来打鸣，或者说鸡它怎么样的一种这个生理结构让它有这种功能 啊？整个鸡类特别是雉鸡类，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公鸡之间呢比较好斗，但是呢它在晚上的时候它视力很差，你看咱们人可以用这个鹅来看家护院，但是没有说拿鸡来看家护院的，这鸡它在夜间的话它看不见什么东西，就为了防备在地面活动的这些敌害啊，天擦黑的时候它跑到那个树枝上过夜，到晚上的时候都跑树上去了，或者跑房顶上去，它跑高处去了，就这样晚上还经常被一些食肉动物比如什么黄鼠狼啊这些东西给叼了，因为它晚上看不见东西。那么打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早晨的时候好不容易天亮了又熬过一夜了哈，这生命又多了一晚上，看受到这光线的刺激以后呢，他会用这种叫声来相互呼唤，另外一个昭示自己的领地，有多种这声音有多种的这种用途。那人就用这个鸡的这种特性来叫人起床，因为古代是没有这个钟表的，也更没有什么闹钟是吧？有时候就为了这叫人起床，让人起得早一点，这鸡它会在天刚亮的时候甚至还没亮的时候这鸡就会这么比着叫，这叫有时候互相有传染性的， 这只鸡在那叫，那只鸡也在那叫，它实际上是野生状态下一个在这宣示自己地盘这么一个行为。 嗯， 然后人就利用这种它的这特性来叫早。由此中国还有一些那个成语故事都跟这个鸡的这个习性是相关的。比如说最著名的是那个闻鸡起舞，讲的那个东晋的时候有一人叫祖逖，大家都知道这两晋，先是西晋然后东晋，东晋就基本上给压在这个中国的南部地区了。但是传统上这个汉族人呢，他是要整个这中原地区啊，甚至是中国北方地区都是这个统治范围，所以他要恢复自己的那个地盘嘛。 嗯， 所以叫北伐中原，有这样的志向。而祖逖就当时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突然晚上梦见说有鸡叫，以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你这晚上梦见鸡叫或者晚上听见鸡叫，这是不是不吉利啊？就他说那有什么不吉利的，咱干脆就以后听见鸡叫就起来练剑，然后起来读书学本领。就是这样，到以后呢的确成了这国家有用之才啊，带兵北伐啊等等，有这样的故事。闻鸡起舞， 听完了闻鸡起舞的故事，又不禁会让人想到一些稍带贬义的成语，比如说鸡犬不宁啊，鸡鸣狗盗啊。那为什么鸡和狗在一起就会变得这么淘气呢？ 鸡是人养的最多的一种家禽， 嗯 啊，也是驯养最广泛的。狗甚至是就驯养时间是最悠久的一种动物，而且在中国的生肖里边，鸡年完了是狗年挨着，所以可能这些呢都在暗示着鸡和狗有好多的关联。其实说到底，我认为啊，为什么这个鸡和狗老说在一起，就是因为它们太普遍了。有一个故事里，就是那个所谓鸡鸣狗盗的那个故事， 嗯， 把这两个本来只是并列说的给复位成两个故事。其中那个狗盗的故事呢，就说的是孟尝君他在秦国这个做丞相的时候，要被人进了谗言，这个秦王要杀他，他就要跑，他就派一个会披着狗皮偷东西这么一个人，去把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貂皮大衣给偷出来，献给了秦王的一个妃子，获得了逃跑的机会。然后获得逃跑机会，到了边关了，这时候还天还没有亮，他们只能在这儿干等着。后边的追兵进了，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秦王把他放跑以后，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说不能让他跑掉。 嗯， 后边是追兵就来追他，他要在这干等着天亮，恐怕就要被在这个城关这儿给抓住了。这时候他底下有另外一个门客会学鸡叫，学的是惟妙惟肖。 嗯， 就学了几声鸡叫。然后这刚才说到了鸡，它这个打鸣儿，它互相有传染的。那别的这个鸡听见了鸡叫，也跟着他一块叫下来。那边关的人，你像这鸡开始此起彼伏的叫下来， 嗯， 哎，就把这个关门给开开了，然后他们就跑掉了。因为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这鸡鸣狗盗的故事最开始的意思呢是说这个人各有所长。 嗯， 就是你别以为他这本事好像很卑微哈，不起眼儿，就看不起人家。最开始那意思是这个，但后来这意思逐渐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好像见不得人的一些事情，这就是语言演变的一些过程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夜晚的光是被笼罩的太阳，调频的尖叫在循环，你重复失望，窗外不是蓝天，又前一堵墙。玻璃隔绝的世界的幻想，儿时的笑容沉迷。 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到4月到7位的宝斯驾车主只